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1月1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30而立，以礼相爱奥迪儿童国学朗诵赛火热招募中，带上您的宝贝，赶快加入吧！报名热线5965-9999。 959资讯快报。 11月8日。涿州市召开市委7届3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按照省委、保定市委统一安排，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自觉践行4个意识，牢固树立4个自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实干实政、决战决胜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落实7明确责任制，确保圆满完成年初目标。同时要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精心谋划好明年各项工作，确保实现良好开局，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涿州篇章而努力奋斗。7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会议，并代表市委常委会讲意见。完成所有议程后，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胜利闭幕。10月5日，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听取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促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迅速推进。市委书记王艳青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坚持结果导向和问题导向，促进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市领导陈宇、周林伟、王志前、李振宇、李庆林出席会议。陈宇要求相关部门及园区要加强沟通协调，互相配合，明确责任分工，按照建设要求完成好各自分管工作，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相关部门及园区汇报了分管工作、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9月30日项目调度会有关问题落实情况。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历史之本。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回不去，到如今我还那么的在乎你，不想你不爱你原来是骗自己，舍得你离开你这谈何容易，还想你还爱你才是我真心意，我知道没有的心早已经为你占据。如果我能来挽回你，让我俩还能够在一起，才能像往日那么甜蜜，我会很珍惜，才能像往 想更深一些，明明在身边偏偏看不见，爱过更狠，转眼已成云烟，为何对你我还有些眷恋，是我看不透还是感情都善变，原来永远还是到不了永远。如果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我还拿什么眷恋你的脸，灯光风熄灭，孤单一人过寒夜，熬不过一天死一万年，爱过的恨转眼已成云烟，为何对你我还有些眷恋，是我看不透还是感情都善变，原来永远还是到不了永远。

所有虚伪，真相却又难面对。怎样选择开始才能脱身结尾？怎样改写命运说来才不后悔？我们的殊途还会不会同归？我们找到的自己究竟是谁？当我以为打败多好好结尾，怎样改写命运都美丽又后悔。我们的殊途还会不会同归？至少一直嘲笑自己究竟是谁。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1992年，公安部发出通知，将每年的11月9号定为119消防宣传日，旨在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开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以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推动消防工作社会化的进程。今天是11月9号，119消防宣传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360度全景天窗，百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什么概念车呀？ 哎呀，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原价776元的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个人只要69。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 范阳古郡，幽咽一方。长桥突曲，双塔高擎。

让眼睛关起，我不想再演戏。原谅我太独立，没有天生体贴入微。我不知道怎样是抽离，但从你每个吻可预期，已经知道这是嫌弃。其实爱下去也不过别离，让我手松开，我不想再死心错爱。其实你怕寂寞，未见得珍惜给予你的爱，再走多远一样没将来，就由我带你转身下台，再想多远也难连载。继续难被爱，仍然能自爱，别怪责我要分开。曾经想当个好情人，舍身成人，还爱你爱到往下沉。若要牺牲，方能拥吻，无法一起再同度半生。如今找不到好情人，只得苦情人。就算我对你还足紧，亦无耐性陪你浪费多十秒相信。谁有心还要等你？手松开，我不想再死心错爱。其实你怕寂寞，未见得珍惜给予你的爱，再走多远一样没将来，就由我带你转身下台，再想多远也难连载。继续难被爱，仍然能自爱，别怪责我要分开。曾经想当个好情人，舍身成人，还爱你爱到往下沉。若要牺牲，方能拥吻，无法一起再同度半生。如今找不到好情人，只得苦情人。就算我对你还足紧，亦无耐性陪你浪费多十秒伤心。谁有心还要等你热吻？需要好情人，舍身成人，谁有勇气爱上别人？若要牺牲，方能拥吻，难道一起再无下半生？曾经不相信好情人，找不到情人，遇上你曾如何认真？但明白你脾性，就算多十秒开心，谁有空还在等你合衬？

don't wanna be friends. This is where we weave. Never worked for me. All these hurtful things made it hard to breathe. And I wanna leave, but I can't move. My head says go, but my heart needs you. Can you work this? Is it worth it? Better love ain't love if it's perfect. You know. Take what you got. Take it all. 发现你不太对劲，不是提出怪问题，永远是什么爱能不能也是真经，两个人原本没有任何交集，说也奇怪会在一起，老天故意巧合而已，我都不管，只想紧握住你。哦哦哦，其实啊，幸福离我们很近，不想摘不下来的星星，不是你对我还有质疑，身边太多不坚定的爱情。别害怕，幸福离我们很近，不过一枚戒指的距离。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心情，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忽然发现你不太对劲，不是提出怪问题，永远是什么爱能不能点石成金，两个人原本没有任何交集，说也奇怪会在一起，老天故意巧合而已，我都不管，只想紧握住你。哦哦哦，其实啊，幸福离我们很近，不想摘不下来的星星，不是你对我还有质疑，身边太多不坚定的爱情。别害怕，幸福离我们很近，不过一枚戒指的距离。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兴起，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只管爱我，其他都交给我处理，我怎么会三心二意？我的未来还在你那里。其实啊，幸福离我们很近，不想摘不下来的星星，不是你对我还有质疑，身边太多不坚定的爱情。别害怕，幸福离我们很近，不过一枚戒指的距离。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兴起，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耶耶，等到那天我们忽然兴起，那张证书就是我愿意。耶耶，say yes。 解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朝朝，这一份情解了。